那一朵朵盛开玉兰花，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地方，海风吹。